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是有一点搞笑又有一点浪漫的节目，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另一半很幼稚？ 哎，不过我觉得想要发言的话，首先你要有另一半 好扎心啊， 还有资格回复对， 再见。第一首歌来自王孝文的耿耿于怀， 嗯， 很好听的一首歌。 十七岁的我总爱傻笑着抬头看你说，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世界是一个圆。 来听听看啊，这个朋友叫做小乐成02022，他说呢，我大姨妈疼，他跑去问妈妈，哎，姨妈痛应该怎么办呀？ 好可爱的男孩子啊！ 妈妈肯定实话了，你哪来的女朋友？ 韩某某空荡荡，他说就是每次出去的时候都必须拉住我的手，虽然很幼稚但是很幸福。我现在男孩子怎么都这么可爱呢？ 哎，现在男孩子都很萌的。 嗯， 路牌已褪了颜色，有些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哼着你唱过的歌， 南沟豆他说呢，在一起玩个扳手腕非得要赢我，我不服输啊非要表演一个徒手掰苹果 有意思。 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世界是一个圆，我们却走 韩剧快到碗里来。他说呢，大概是两个月没有看到我，抱着我哭着说想我的时候吧。 嗯，这个很感人。 这个抱着脚脖子说，你不要走，你回来。 你说这些经过平凡又深刻，却没见你留下任何的颜色。 剃掉腿毛然后说爱我，他说呢，别人送了他一个橘子，他吃了一半呢发现特别甜，然后呢就装到兜里留着晚上下课和我一起吃，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 哦，我觉得好可爱的男朋友啊，是吧？ 对 对啊，看到什么好吃的，看到什么美好的风景都想拿来跟你分享，我觉得挺可爱的这件事。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呢，吃到美食的时候开心的就像个200斤的孩子，就是我的另一半。 你就是200斤的孩子 这个吃不吃美食都是那样的，是吧？ 对，并不只是像。 你说这些经过平凡而又深刻，变成你我耿耿于怀的颜色。 下一首歌了，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 嗯，爱我。你就叫我花菜好了。他说呢，我们俩一块走的时候，我不喜欢黏着他，不怎么拉着他的手，他就反过来拉我的手，挎着我的胳膊。我有时候不耐烦地说，你个大老爷们儿挎着我干嘛？他就撒娇说，你又不拉着我，反正得有一个人主动拉着呀。 嗯， 小娘炮。 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 油巨人他说呢，把我们两个头发各揪下来一根扎在一起，说这样呢就可以白头偕老了，还一本正经的说是祖传秘方。 一本正经的说我妈妈跟我说的，他跟我爸就是这样的。 对，其实啊我觉得两个人爱的时候啊就很容易相信一些白头到老的一些偏方啊，一些传言，对吧？ 对，就比如说一定要去这个山顶上用一个锁，那个把那个锁锁到那个栏杆上，然后把钥匙扔掉什么的。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就和女朋友闹别扭嘛，然后两个人分手了，就暂时的分手，那个男孩还专门跑到那个山顶把那个锁给拆了。 这个就是我们身边的同事啊。 太可爱了。 说的话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L 陈他说呢，他甩了我的时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目光短浅、愚蠢至极又幼稚的人？喜欢我是一件浪费时间又没有用的事吗？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还挺幼稚。夏天他说呢，睡着了还会不知不觉的牵手，括弧结婚两年了。 哦， 好甜呀，撒狗粮了。 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合唱曲《期待爱》。 克里斯郊外的晚上他说呢，我没有时间回他消息，他说我不理他，我看恐怖片他害怕，我的东西他不给我提，我哭呢他就看着我哭。好了不说了，我去找个男朋友。 哦，这样的男朋友也是醉了，像儿子一样。 对呀，需要你宠着他呀。 自己的节拍，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 郑大牙他说呢，看着他在客厅偷吃冰激凌，看我出来的时候瞬间藏起来，怕我不让他吃。 偷偷藏起来， 真是这男孩子也不容易啊。小时候吧躲着妈妈偷吃冰激凌，这个有女朋友之后还要躲着女朋友， 好像小孩子一样。 对， 叫我小洒脱他说呢，又知道藏起来到现在都找不到在哪儿。 看来你还是单身吗？ 对，这是单身的另一种诠释。 又将回来，笑 又将回来， 自己的节拍，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乔哥的乔，他说呢，大半夜他开80公里的车来找我， 这不是幼稚啦，这是真爱，人家的一片心啊。 对，多浪漫，80公里真的不近呢。我算算啊，从北京到天津要150公里，就是要走一半的路程， 差不多到燕郊这样子。 对，哎，对，真的是到燕郊这样子。 嗯，哎，没准人家就是北京到燕郊呢。 哦，同城。 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 下一首了，来自于白小白的《最美情侣》。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 那天你朝我叹息，阳光下看到你羞涩的表情。 Moniz 他说呢，跟我在一起天天卖萌，万人面前实则是个东北糙汉子。爱你的男人才会像小孩子一样讨你啊，就讨劲儿那种感觉的。 哎，对，你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微博里的帖子嘛，就是说什么男人最帅，就是在医院里啊，戴大金链子那个秃头的男的，然后抱着这个自己儿子的时候的那个画面。 嗯，很柔软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一个柔软又坚硬的胖子。 嗯。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 挖兔爷爷他说呢，第一次见我妈，他给我发信息说怕等一下见到一激动喊成了妈怎么办， 也想太多， 那就直接喊喽。 对， 我记得我之前认识一个那个北京的阿姨，特别逗，她女儿谈了个男朋友，然后是在 网上玩游戏认识的，然后有一天呢，突然那个男的背着大包小包的敲门，她一开门呢，那个男的直接往进走，就说妈我来了。 这也太直接了。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真的结婚了，我觉得这个阿姨也挺神奇的。 这阿姨肯定也喜欢这么直接的男孩子，估计这么大活这么多岁数也是开了眼界了。有趣， 真有意思。 不管未来怎样都无所畏惧，一辈子都说我爱你，让整个城市聆听着我们幸福的声音。 捡到一个何老师，他说呢，我过生日，他说没钱就不送礼物，我也说没事儿。没过几天呢，却给自己买了件毛衣，然后神圣的寄到了我学校。也是心大。 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就在一起，谁都不许说分离，这段恋情是上天给予，会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 许画画和他的胡杨树，他说呢，没有另一半的我还倔强而坚强的答题，我觉得我就挺幼稚。 对，每次我们发征集就像答题一样，画个大横线。 很多人你知道吗，是靠幻想着来答题的。要不然就交白卷了，没办法， 想象力太丰富了。其实上学的时候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哎，对，尤其是考试的时候也是靠幻想的。 对， 就在一起，谁都不许说分离，这段恋情是上天给予，会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 美的情侣，会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侣。 下一首歌来自陈芳宇的《爱你》，很好听的一首歌。 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为什么？ 我是小鹿班，他说大概是每次见面都要藏起来吓我吧。这个每次都这样的话就真的没意思了。 躲猫猫呢？ 每秒都想要吻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有一起。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一 酸奶仙子未来星，他说呢晚上已经关上灯躺着准备睡觉了，他说瞄准老婆抱住，然后就紧紧抱住我了。 哎呀，这个男生好可爱，好可爱 对，真的好可爱。 撒狗粮了，对，狗粮已经吃饱了。 有时没生气，故意闹脾气，你的紧张。 冰了海俺的冷了心，他说呢有一天晚上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你的大宝宝想你了。 这是有多想？ 我发现留言里的这个女孩子啊，讲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男朋友怎么都这么可爱呢？可能真的是呀，只有在爱情里的人，爱的人才能看到如此幼稚的一面，别人看不到的。 对，其实只有爱你才会在你面前幼稚嘛。其实男孩子一般都会就是比较在乎面子的，所以女朋友不要老说你男朋友幼稚，其实是爱你的表现。锦小小厨他说呢，每次看我斗地主输到没痘痘就嘲笑我，说要和有痘痘的人做朋友，然后自己跑去吸猫了。 我们痘痘的这个数量不同啊，没有办法谈恋爱。 对， 等级不一样，就跟打王者荣耀似的，不在一个等级，没法谈恋爱做朋友。 哎，我到现在都没玩过王者荣耀呢，你玩了吗？ 我也是没有玩，我就只是有个时间特别闲，我就把那个游戏下载了。刚刚新手引导来着，然后做完新手任务也就没有然后了。 咱俩这点差不多。 一首歌了，也是最近特别网上特别火的一首歌，来自于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 哦，这个潘帅和这个吴昕两个人的事儿啊。 嗯。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 叫我小傲娇，他说呢喝了酒以后装醉，抱着我说喝醉了的时候可爱的想把它吃掉。 哎呦，把它吃掉， 好内涵 啊。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你变成决心。 别念我名字，他说呢，他说可能当时跟你在一起的决定做得太仓促了，是幼稚没错了吧。 好可爱。 小时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定。那是那么短暂的蜜月里，我在静静通过城市里面恰恰呼吸。 你挥霍了我的崇拜，他说呢，为了逗我开心，他学狗叫。 可是没谁了。 突然想到一个梗，说，哎，你喜欢猫还是喜欢狗？我说我喜欢狗，然后对方就汪汪汪。 我就是狗呀，喜欢我吧，是吧？ 对对对，好可爱。 爱耍坏脾气的小二蛋，他说呢，我在睡觉的时候，他突然跑到我的旁边，用屁崩醒了我。 太逗了。 那难道不是臭醒的吗？我觉得味道应该比较刺激吧。晴天就会有暖阳，他说呢，刚恋爱那会儿我们因为一些事冷战，我说分手吧，第二天他从青岛杀到我家说不要分手。183大高个的杨先生在我面前哭得像一个孩子，当时觉得还挺幼稚的，现在想想啊，也许就是那一刻我认定了你。马上要结束三年的异地恋了，去往你的城市，开始期待每天都能见到你的日子了。 啊，其实男人嘛，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这个怂一点的，毕竟是一辈子的事儿呢。 如果不认怂的话，可能也两个人就错过了，没有接下来那么多的故事了。 对，大丈夫能屈能伸嘛。 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 这位朋友说呢，每次见面第一句话都是想我不？七年了，每次都是这样 啊，有点像冯巩，每年都是那样。 想死你们了。 对。 在这爱情的迷雾里，消失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 是你的梁文柔，他说呢，每个瞬间每次说他幼稚，他都会说在爱的人面前才幼稚呀。 嗯，没错，他说 的真的是这样。对啊，你男朋友说的对。 再分享最后一条留言了，它叫做川边的水草，他说， 嗯， 我女朋友经常说我幼稚，我也不懂为什么，但是我就是喜欢她。 觉得说的真好。 那说明人家感受到了你的爱了，我是觉得这样。 嗯，对，真好这样。其实嘴上说你幼稚，心里还是很喜欢你的，不管是男孩女孩都这样。 嗯， 哎呀，好甜蜜浪漫的一期节目呀，我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 我俩人都没眼看 没耳朵听了。 哎，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心啊，跟我又没关系。 对对，单身狗的一击暴击。 吃饱了嗝儿。好了，这期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聊了很多这个浪漫的事儿啊。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也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嗯，找到我们，也可以找到莫大人和萱草的账号。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嗯，拜拜。 情况。